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90周年专场演出的录音实况，这是1991年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演出。今天下半段节目要请您听的是甘露寺这一场啊，人物众多，满台生辉，主要演员的经历呢，我们在上半时段都已经向大家做过介绍了，有冯志孝扮演乔玄，王玉敏扮演吴国泰，谭元寿扮演刘备，裘少荣扮演孙权，叶金元扮演赵云，郎石林扮演贾化，常宝全扮演吕范。 皇叔可曾来访？ 崔铁一去即刻就到。 刘皇叔到。 刘皇叔到。 太医引进。 有请。 就是吴国泰， 进了就拜 了。哦，是是是是，太后在堂，陪他立参拜。慢来慢来，你难当今皇叔，老身怎敢受拜呀？ 啊，太后，新年新阔门，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几拜，多拜几拜呀。 太后 是参见太医后， 看了此两个人， 对此地遭遇 真乃虎将也，此酒一席廊下去饮。 是太医后。 传儿千岁上佛殿。 是儿千岁上佛殿。 太后有恩听。 叔乃中山晋王之后，汉景帝陛下之玄孙，晋襄王刘表之堂弟，当今天子之皇叔。No, 不太心看，皇叔身得是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裹髻，哎呀呀，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啊。 哦，他乃帝王的根本， 是帝王的根本的。 与你什么相干？ 我失职也无妨紧要啊。 你少说。 哦， 你也要少讲。 此人尽管名誉自云长，蒲州县两人是弟兄，桃园结义以后，在徐州失丧，万般无奈战归曹营。那曹操待他十分的恩厚，三日一小宴，是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美女之名是举意不周，闻得皇叔们有了下落，必是挂印封金，在灞桥跳跑，不管斩龙将，这位将军的义气不小啊。 哦，他的义气不小， 好义气， 我是你亲眼得见呢。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此事谁人不知，是哪一个不晓得， 坐在一旁养养你的精神吧。 这是什么讲话呀？ 何得曹操受了金龙山，今次下府去，这位将军好威风啊，好杀气哟、 啊！好威风，好杀气、 好威风，好杀气哟、 啊！方才言过，不要这样啰里啰嗦。 这也不算我啰嗦， 你特意的啰嗦， 这是本有其事。 主公。 不劳官钱，为奉献大道一生，为苍白自立，自我浑身难。 我这赵子龙之阴兵， 不是方才那位将军？ 不错，是的呀。此人晋朝名云子子龙，真定常山人士。这位将军在那长坂坡前与曹兵交战，杀入曹营，是奇惊奇事。 我只知三进三出。 不，是七进七出。 三进三出。 七进七出。 三进三出。 七出七进是七进七出。 哎呀，也不怕半坏你那嘴。 原来是七进七出。 可恨。 这一台明月七星西风台，接来三日三夜东风，烧退了草兵83万，好烧啊好烧， 好烧啊好烧，治国两地火大，烧得你在此胡说八道啊， 胡说八道， 这怎样讲话呀，怎样讲话呀， 不了，儿臣要了立公事去了。 去吧， 遵旨。 你可太硬气， 太易打仗。 Thank you. 为恭敬了。 是啊，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呀？ 是啊，这又是哪国的旨意呢？相配又是二千岁的旨意。 算他上佛的。 二千岁长破天， 长见母后， 让甘龙寺的埋伏可是儿的旨意。 去问吕范， 问吕范， 吕范上破天。太后， 你看甘露寺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乃是假话。 哈哈哈哈，皇叔，此乃是句假话。 太后，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叫假话。 哦，全假话。 假话， 假话上佛殿。 来人呀！哎 将生来胆子大，一心要把刘备杀。杀杀！ 不要杀了，太后知道了。 哦， 快！ 太后知道了。 服装。 太后知道了，待我卸去服装。 哎呀， 太后知道了。 太后知道了。 贾花叩见老官台。贾花，甘露寺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哎呀，我的老官台呀！想着甘露寺的埋伏无非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我是一概的不知道啊。 凡是黑瓜凡是不知，推出战了。 且慢，俺两此人与孩儿花烛狐狸， 他们定计害你，还与他讲的什么人情呐？ 好看 啊，太后。相亲总是要准的， 总是要准， 总是要准的。 嗯，饶你不是，谢过辛苦老爷， 谢过辛苦老爷， 辛苦太后， 谢太后， 太爷， 出去。 两他二人送至东阁楼，陈其百面家哦。 是， 拜驾回宫。 拜驾回宫。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冯志孝、王玉敏、谭元寿、裘少荣、叶金元主演的京剧《龙凤呈祥》甘露寺一场。这是马连良先生当年演出的名剧，也是一出栓角的好戏。这版录音是1991年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的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90周年专场演出，名家荟萃。明天同一时间的戏迷乐，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这版录音的其他精选实况，您将听到谭元寿、景荣庆、李世济、马小曼、王玉民等艺术家的精彩唱段。戏迷乐，咱们明天晚上9点半到10点半再见。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美好向往》，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天气爽，京剧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欢乐在脸庞